知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好处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被打破，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雨呢？恋爱中有人被打破，有人长大，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就要珍惜了啊，恋爱中有人变得傻，有人长大，你会爱我吗？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一直到痛了从此珍惜了啊，恋爱中越是多变化越快长大，你很爱我吗？爱我吧。 OK， 和平关一起雨过天晴，经历了一轮风雪降温之后，北京今天蓝天再现，预计未来一周北京都将晴空当值，明天最高气温升至12度，整个二月底最高气温都处于10度以上，暖意融融，春意浓，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明天晴天，零下2度到12度，西北风3级，天气好心情就好， Coco 李玟，好心情。 这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你。 好心情让整个人都精神倍增。最近心情大好的应该还有姚明。昨天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代表大会举行，姚明正式当选中国篮协新一届的主席，而这也或许标志着中国篮球的改革将迈进一个全新的时期。据悉，中国篮协今后将实行主席办公会议制度，就是由主席全面主持篮协日常各项工作，通过主席办公会进行重大决策。而篮协理事会的成员、篮协秘书长、司库等要职也需要通过主席提名方可出任，这也意味着姚明将掌控中国篮协的决策权、人事权和领导权，这应该是姚明的骄傲吧。我的骄傲，请出容祖儿。 Right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获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兴路到宏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石各庄路到东五环路有 1.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安定门东滨河路有 3.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从苏州街到西三环北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从汇合南街到高碑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正义路到崇文门内大街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为电视剧《兰陵王》献唱的插曲《命运》和《步步惊情》中尘埃而名声大噪的佳佳季佳莹新专辑同名主打歌《还是想念》。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让我想到当年安吉丽娜·裘丽和威诺·纳瑞德主演的电影《女孩向前走》，里面的主角们跌撞经历各种成长历程，不乏辛苦或心碎，但之后有其释怀与洒脱，逞强脆弱，但对情感仍有满怀期待的勇敢。这些都会女子的身影都出现在这张专辑里，唱出各种成长大不易的女性故事。还是想念佳佳。 又回到这里，经过了那么多旅行，我还是想念你。我试着寻找你曾经触摸过的轨迹，才想你在哪里。我摆放旧回忆，四处打听，偶尔有谁提起，也只是只字片语。有些人记得你长长的背影，有些人一次你好像和谁一起，更多人遗忘了你，反而对我关心，忘了我就是你。 这个有些寂寞的小女孩终于将自己的脆弱唱了出来。接下来你要见证去年十月刚刚出道的韩国男子组合 SF9， 就是有九个人了，出道后的首张迷你专辑收录曲《无法忘记的美》中文版昨天刚刚发布，抢先来感受一下青春荷尔蒙 SF9 《无法忘记你的美》。 想着你多美多美多美，什么都只不是感觉要崩溃，我爱你的心被世界都崩碎，在这样的夜里想起我还是不管谁，我绝不会偷看你的朋友圈，这样的心情我该怎么面对。 Hey where you at， 不知所措我还坚持带着什么。 在都追焦却还叫微笑，严格的呢很般配， 如此美丽无法相信，冷冷着迷想见你， 如今留在谷底该去哪里， 我已经都不能没有你。 All my leaders still my leaders， 想说在哪里想见你， 脑海里都是你无法呼吸， 总因为你在我身后跟随，还有没有你 心头上一双眼，点亮我每朵雪花。 我有你的回忆， 我的日历， 我有你的笑脸， 我的夜晚， 我有我星空。 每颗心头上一双眼，点亮我每朵夜晚。 我知道是我不懂得爱情。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生命中这电影，一想着光就弄了我的世界变明亮，想念你浏览甜蜜的群， 没有你为何几乎不会写信，我难道房间我辨识不到你的声音，很想知道你过到麻痹我吧，那些不开心的一切都让我带走吧。 看到你身边的那个人是谁， 是在痛嘴角却还在微笑，那个人很般配， 如此美丽无法相信，冷冷着迷想见你， 曾经留在谷底该去哪里， 我一直都不能没有你。 Oh my lady Oh my lady， 想说在哪里想见你， 哪里都是你无法呼吸， 总因为你在我身后跟随，还要留你 想你想你想你，我天空下起了雾，想你想你的冰雪般的记忆， 我该怎么熬过这寂寞，每当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是否想起我， 留下美丽无法相信，冷冷着迷想见你， 曾经留在谷底该去哪里， 我已经都不能 像一双眼，点亮我每个夜晚。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Whoa!

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德胜门东大街西向东方向，从鼓楼西大街到旧鼓楼大街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三一庙路到万泉河路辅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跟我念口诀，迈开腿，管住嘴。很多人都有外出就餐的经历，商家们为了吸引消费者，有些推出了各种打折团购的优惠券，有些则靠招牌菜来吸引回头客，招揽生意。但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在价格、味道和宣传方面下的功夫，餐厅会用一些隐藏大招来刺激你的食欲，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增加消费，越吃越多。究竟有哪些招数呢？先来热热身，我再告诉你。 Keep running, let's go. Here we are, so what you gonna do? Do I gotta spell it out for you? I can see that you got other plans for tonight, but I don't really care. Size me up, you know I beat the best. Take time, no time to rest. Let them say what they're gonna say, but Let me show you all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do. I know you wanna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不可否认，我们天生偏好甜味和咸味，躲避酸味和苦味，而且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比如高油啊、高糖。在人们压力大、心情烦躁、抑郁或者过度兴奋的时候，就容易回归本性，选择一些自己偏爱的不健康食物。很多餐厅会主打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招牌菜，引诱我们回归本性，比如北京簋街的各种麻辣小龙虾、干锅牛蛙，比如路边的麻辣鸭脖、餐厅里的红烧肉、川菜馆里的水煮鱼等等，都是很多人常点的。但是我们吃完这些之后，看着盘子里的油，一种隐隐的罪恶感就会浮上心头。下一次对自己的原始喜好留个心眼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Yes, this means you're sorry. You're standing at my door. Yes, this means you take back all you said before. Like how much you舍得开口，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舍得开口，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等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等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曾经感觉我们相守相守传奇坚决不朽，曾经要我付出所有，现在却说要自由， 曾经那么轻易低头，当爱变成爱过石头，该怎么拯救怎么挽留， 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石各庄路到姚家园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四环东路西向东方向，从京城高速到四元桥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三环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亮马桥路到霄云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姚家园路东向西方向，从机场第二高速到朝体中心东侧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近日山西宝鸡的一位市民在火锅店消费的时候，发现该店使用两种菜单，结账单上的菜品单价比点菜单上的贵，如果情况属实，该商家则涉嫌消费诈骗。该商家给出的说法是服务员拿错了老菜单，所以造成了误会，但也不排除真有这样的商家投机取巧，各位以后出去吃饭的时候可以留点心，海燕长点心。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建议第一时间拨打12315来投诉。伊能静说，请相信我， 请相信我，我依然凝视着你，在广大的人群当中，我知道你在哪一段，我听到你心里的鼓动和我一样的节奏，请相信我，我依然凝视着你，中 许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我始终感觉你如此的熟悉。在漫长寂寞的岁月里，和你一起向前走去是我最大的感觉。片段，成 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整个夜晚。 王子明带来城里的月光，现在抬头看一看有没有月光。如今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都处在工作相对稳定但缺少固定住房和大城市户口的状态，很多人说常常有一种悬空感，觉得自己是悬在大城市。针对2000名生活在北上广深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5.5% 的受访者有悬在大城市的感觉， 44.1% 的受访者产生悬空感的原因是没有解决户口问题， 67.4% 的受访者认为落地的生活需要有自己的住房，43.6% 的受访者希望在30到35岁的时候实现心中落地生活。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希望在大城市打拼的你都可以找到归属感，早日搬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之家，音乐家连亮，我是 KK 和梁咏琪一起搬家，应该会很开心吧？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时间的很长，换个环节。

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有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吃大餐不多花钱，吃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贴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片，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甜，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李思松自己来唱的，写给梁咏琪的新鲜，听起来也蛮新鲜的。这里是为你挑选好音乐和新鲜资讯的音乐加点料，我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 KK。 对于肌肤来说也要保持新鲜，卸妆是每晚的一件大事，皮肤终于可以卸掉伪装，自由呼吸了。有些人用卸妆油长时间的在脸上揉来揉去，就怕有一寸肌肤没有卸掉妆，但是这样做反而会把之前的脏东西又重新揉进皮肤里，给皮肤造成更重的负担。卸妆的时候适当的揉搓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当按摩霜去用，每次卸妆的时候一分钟就够了，只要把皮肤都涂上卸妆油，都搓到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像漂亮的迪丽热巴一样漂亮的在一起。 想去。 己的旋律，我无助或骄傲，我卑微的角落里，多少年多少岁多少次回忆，或天真或儿戏或踏上寻觅之旅，要瞬间要陪伴要找到新的灵犀，拥有或短暂人生的 OK， 你想要和漂亮的谁在一起呢？苹果的员工马上要和新建的漂亮的飞船总部在一起了。苹果的这座飞船总部大楼已经被正式命名为 Apple Park， 目前仍在完善当中。作为史蒂夫·乔布斯生前的设计遗作，这座环形结构建筑已经历经5年的时间，将于今年4月投入使用。Apple Park 将容纳1.2万名员工，这些员工全部入住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今年2月24号，也就是明天，是乔布斯诞辰6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的 CEO。苹果把 Apple Park 制高点的一座礼堂以乔布斯的名字命名。 Apple Park 占地约26万平米，耗资50亿美元，还蛮期待这个巨型甜甜圈的。卓文萱送你甜甜圈。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方向，从石各庄路到东五环路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三元桥到长阳北路有 4.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直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新东路到东直门外大街辅路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城辅路东向西方向，从王庄路到和清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占据抒情派新动力位置的郑俊英在中国出售 Singer 专辑，这张 Singer 专辑是专门为中国粉丝而特别制作的。专辑收录了最近在韩国出售的郑俊英首张正规专辑中的主打歌曲《我们》，还有在去年发表的《同感》。哎买，这张专辑可以被称为郑俊英正式进军华语圈的信号弹，用他优秀的中文向广大的中国粉丝们更好地传达歌曲的感情。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的风格是郑俊英独有的摇滚抒情歌曲《我们》。 我真不想去预言我们分手的那天，但现在必须要完结，而这些话在耳边在宣告着别留恋，可能是最后的留言。我知道一旦放手，我会后悔会失控，也无法挽回。我知道你心里不坚，幸福也终将瓦解，变成你回忆的碎片，我不想到终点。嘿嘿，当第一次见你的瞬间，让我们的心跳完美去点，爱的画面多强烈，心动都让我多想和你相恋。你的美，你的眼，对你说蜜语甜言，每个细节都那么特别，让我享受幸福感觉。好想回到过去，就当从没争吵过，让回忆都抹掉再来过。若要再一次错过，来不及后悔，以后都是我的错。别再自顾自的感受，一边都支离难受，那回忆里都是疼，我不想这样错。让我们的心跳完美触电，爱的画面多强烈，心动都让我多想和你相恋。你的美，你的眼，对你说明无甜言， 享受幸福感。 宏伟华丽的弦乐器奏出了传统抒情曲风，两者合并后更凸显出郑俊英歌唱的实力。人一直在追求这世界上的美，当光线扫过的瞬间，映照出人间的喜怒哀乐，万紫千红，就是那道光让我们看到了眼前的高低美丑，尝到酸甜苦辣，走过白山绿水，持续在生命中流转的光明和黑暗。在台湾流行乐坛暗淡的时刻，又再洒进一道曙光，他就是邱正哲。跟着他一起打开心里那扇窗，让太阳的光芒一举扫除心中堆积已久的阴郁。邱正哲，太阳。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生命，无怕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啊发光。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 害怕我在身旁。

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除了音乐和就餐环境能够影响你的食欲，大白盘子也可以。除了看着高级，还能让你吃得更多。大白盘的作用无需多言，如何优雅的吃方便面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你和法国大餐之间可能就差一个盘子。大白盘以及各类高端美食餐具，除了让你联想到高端菜，也给你另一种信号，那就是东西不多，要好好品尝，让我们觉得深的小的盘子里的食物多，而大白盘给我们的感觉则是又少又精致，结果就是用这种大盘子时，我们的进食量最多会增加40%。各位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不妨注意一下。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re beautiful, beautiful, you should know it. You're beautiful, beautiful, you should know it. I think it's time, let's show it. You're beautiful, beautiful. Baby, what you doing? Where you at? Where you at? Why you acting so shy? Hold it back, we're not the only ones doing it like that, it like that. So DJ, bring that, bring that, bring that, bring that back. Cause all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want to be loved. Yeah, caus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y're no different than us. You know. All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want to be perfect. Everyone's itching for beauty, but just scratching the surface. Lost time is never found. Can the DJ please reverse it? In life we pay for change. Let's make a second worth it. Anything can work if you work it. When people say you don't deserve it, then don't give in. Cause hate may win some battles, but love wins in the end. You shine just like the sun, while the moon and the stars reflect your light. Beauty revolves around you. It's only like that. All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want to be loved. Thank you.

说，我的呼吸，我的叹息，我的话都为你说，我的努力，我的放弃，我每步都为你走，在你梦想的边缘，总有一个人一直为你，为你守候着。啊啊，我所有的，我没有的，我一切都是你的，我得到的，我失去的，我拥有都是你的。你也许无法了解我给的爱超乎我以为我能够给的，为你祈祷，看你睡着平安很好，对我都很重要，你的微笑，你的吵闹，都是我向往的依靠。耶耶耶，我的呼吸，我的叹息，我的话都为你说，我的努力，我的放弃，我每步都为你走，在你梦想的边缘，总有一个人一直为你，为你守候着。啊啊，我所有的，我没有的，我一切都是你的，我得到的，我失去的，我拥有都是你的。你也许无法了解我给的爱超乎我以为我能够给的。 这是林俊杰早期的作品《星球》。据美国宇航局网站消息，北京时间2017年2月23号凌晨2点，天文学家宣布在距离地球40光年的单颗恒星周围发现了7颗地球大小的类地行星，其中3颗确定位于宜居带内，或许它们都有水存在。该发现一举打破了在太阳系外单颗恒星周围发现宜居带内行星数量的记录。宇宙就是这么的神奇，一起来听孙燕姿的这首《神奇》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 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投射着独立。